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你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里亚 Gloria。 今天会讲一个特别的故事，就讲一下废墟。其实废墟很多人时被人感觉呢都没了生命了，都没什么意义了，想要拆的了，但原来不是的。很多时候废墟里面都有很多故事，有人物的东西，有本身地方历史的东西，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今天所请来一个呢面书叫方形紫色的面书的创办人陈宇星，是星 Chan， 自己介绍自己先。 各位好，我是方形紫色的创办人星 Chan。我就在几年前就创办了这个叫方形紫色的Facebook page。 或者看看这个 Facebook 的 logo，你就可以大家上去这个网可以认识更加多方形紫色的东西。好了，那讲下你几时开始去拍摄方形紫色，或者几时拍摄开始很有兴趣去拍摄废墟的东西。 其实如果讲拍摄废墟的话呢，都应该是我想都有七八年前开始的。初初都是因为行山啦，咁周围行，咁见到一啲可能啲旧村啊，旧嘅学校啊，咁觉得几得意。嗰时都系贪得意嘅啫，咁入去影下相啦，睇下入面啲嘢，睇下有啲咩咁样。 每次去系一个人定系有埋啲朋友陪你㗎？ 多数都系有朋友嘅，即系好似譬如你行山咁样，其实一个人都唔系太安全。 系啦，冇错。 咁有多啲人一起就安全啲咁样。 咁后来点去搜集资料？我你好犀利，搵咗成200，即係香港有200多個廢墟，你都找到，又要去影相啦。咁其實點去搜集呢啲資料呢？ 其實初初咧就都係因為自己通以前就成日會去行山啦，咁啊發覺啊原來有啲咁嘅地方，以前可能就忽略咗冇去嘅，咁啊之後就去翻啦。咁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可能就係上網揾啦，因為你除咗一般行山徑啊之外，咁你可能仲有啲地方係唔喺啲行山徑附近嘅，咁你上網揾就話啊，譬如可能睇可能係市區長沙灣會有一個地方，佢係空置咗好耐，都冇任何發展計劃嘅，咁就上網揾下資料啦，揾下呢個地址喺邊啦，或者望下地圖啦，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咗啊之類啦。咁我發覺咦唔係喎，佢幾年入邊都冇喐過，都係同一樣嘢，又冇改過名。 但你唔知佢廢置咗，係啦，初初你點揾咧？ 所以就係、初初就係上網揾一大堆啲資料，咁之後咧就真係實踐啦，去嗰度望一望。咁你可能話啊，長沙灣喺市區就易去啫，咁有啲可能喺元朗、喺新界，咁可能喺好遠嘅地方喎。咁其實都係啦，揾咗個地圖睇喺邊度先，然後咧就走去睇下。咁如果佢搭車可以到到就簡單啲啦。咁但係有啲唔係喎，你可能要行山都要行個幾兩個鐘先到喎。咁你可能就要再揾清楚啲資料啊，係咪呢度咧？會唔會行錯咧？咁啊揾日好天專登過去望一望，睇下佢仲喺唔喺度咁。 好啊，咁而家先睇啲相片，然後講下每個地方有啲咩特別嘅故事。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東西，甚至有什麼特別的經歷，先講一下這裡吧。好漂亮喎，呢度都 係。其實呢度咧就係、是你都見到啦，佢好大個字寫咗喺度咧，就係、是、邵氏啦，即係以前嘅清水灣片場。 冇錯，我都去過嘅。其實 係 有啲人入去攞海報，有時試過有啲人係。 咁應該就好多人都去過，我都識一啲朋友以前喺入邊係做嘢嘅。咁但係佢幾年前就開始荒廢咗啦。咁因為電視城亦都搬咗去將軍澳啦。咁呢度又一路停咗喺度。咁之後咧，佢就俾兩個唔同嘅發展商買咗個地。即係個地皮已經一分為二咁樣，兩個唔同嘅發展商持有咁樣。咁至於遲啲會唔會有啲咩計劃呢？其實有一部分都會攞嚟起，即係起一啲住宅啊咁樣啦。咁暫時個工程應該就未開始嘅。 你入到睇有啲咩特點咧？會唔會覺得哇，真係好有電影世界的感覺呢？ 其實入到去看就初初只知道他大概拍過電視，亦都拍過很久電影，即以前邵氏電影就在這裡拍的。 沒 錯，入到去就看到咦，原來很多東西都跟電影的拍攝是有關，即包括可能有些剪片的地方啊，有些放菲林啦，有一些就可能拿來看試片啦，甚至有一些是片場拿來拍戲都有。 是，或者我們又看下一張相片了。哇！呢度係高空發展去影嘅咯喎， 係啦，呢個就係喺高空影落嚟嘅。咁但係其實呢個地方而家就已經冇咗嘅，因為呢個咧就喺彩虹嗰邊嘅一個舊式唐樓。咁我去到嗰陣時咧，其實又覺得啊，佢 個排法幾得意喎，四棟好齊整咁樣擺喺度。 冇錯。 咁於是喺入邊行一個圈啦，睇下入邊有咩睇之外啦，認 過唔過攬唔攬到？譬如話我嗰陣時咧，我喺即係灣仔啦，即係利東街就可以攬得過去噶嘛。啲天台大家攬得過去，呢度就應該唔得㗎係嘛？ 啊，呢度就唔得嘅。係 啦， 都幾遠下， 係 啦，咁啊，影完入邊內部啦、內籠睇下有啲咩影完之後咧，之後我就用航拍啦，就影一影啊，試下由高空影翻嚟睇下點啦。咁原來影咗出嚟個效果又幾得意喎，即係好似你見到嗰啲LEGO 積木咁樣喎，起咗啲樓咁樣。咁呢個地方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低下階層住嘅地方啦。咁我入到去入邊， 劏房咁樣係 啦，劏房會比較多啦，或者有啲可能有啲南亞人住嘅地方啦，咁樣。咁所以入到去個感覺就有啲唔似我哋平時住開，可能如果你住屋村又好，住私人樓都好，就比較少見到呢啲嘅。 有冇見到嗰啲遺物啦，即係有啲人可能唔要噶嘛，有啲嘢有冇啲揾到啲好得意嘅嘢喺呢個唐樓裏面咧？ 呢個最得意嘅咧，其中一樣咧就係我喺其中一層其中一個單位入邊咧，就發現佢有一道暗門。 哦， 咁暗門啊嘛，咁係，咁當然啦，而家搬走咗，你暗門梗係冇鎖，咁我推門去望下啦。啊，原來望到入邊咧，就有一個係做牙科手術嘅牙醫床喺度。 即係可能呢個未必係合法嗰啲嘅。 係啦，可能佢係嗰啲無牌嘅牙醫咁樣。於是咧，你要入去個暗門度先會見到嗰個床。 即係敲門不覺。邊個介紹你啦？阿松介紹你， 係啦， 先開門咁樣。 係啦，類似呢啲。咁呢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啊，因為喺其他又係會比較少見。 嗯，咁同埋咧呢個咧地方咧，你四棟咧都擺齊齊整整咁擺咗喺度啦。咁你見到空置咗幾耐？ 其實佢空置咗就唔係好耐嘅，我諗都係一年至半年左右啦。 有冇啲發展商人看住門口咧？譬如你入去嗰陣時，有時有啲唐樓或者係封咗嘅樓咧，佢成封曬門口噶嘛。有啲就係咧有人喺門附近把守嘅。 係，其實佢呢個都有嘅，佢都會有啲看更喺度巡嘅，但可能我去嗰陣時就咁啱看更可能行開咗啦。同埋，因為我去嗰陣時咧，都仲有少少，我諗一兩户到咯。其實真係唔係好多。 都仲有 咁，佢哋都仲喺度搬緊嘢。 哦，所以咁樣。 其實已經係好尾聲，好尾聲。 哦，咁所以就安全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有冇試過咧？譬如去啲咩空置地方，遇到啲古怪人啊，譬如可能即係隱君子啊、傻佬啊，或者咧可能真係遇鬼嗰啲嘢咧，有冇試過？ 呢方面我自己就冇遇過咯。我聽過有朋友遇過有隱君子咁樣啦。咁但係你話其他比較即係古靈精怪，譬如遇到鬼嗰啲咧，咁其實我自己就冇聽過。 因為可能你日頭入去就係 啦 係 啦，亦都有咁嘅機會。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哇！這個都好靚喎。 係啦，這個咧其實你就咁睇落去，哇！間屋咁大，會唔會係一啲真係 古宅？係 啦，真正嘅豪宅啊，古宅咁樣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嘅，喺中半山嘅一個古宅嚟嘅。咁即係以前曾經都有啲好顯赫嘅人喺度住過啦。咁到而家佢其實都係俾一啲地產商收購咗啦。 哦，呢個係邊個地方？或者山 頂 邊度？ 呢個近住博弗林嗰邊嘅。 哦，呢個唔知我有冇入過去睇過咧？點解有啲熟口熟面咧？同埋咧，佢真係好好喎，仲要保留得幾靚喎。 係啊，因為佢入邊嘅陳設都差唔多，叫做一部分啦，又唔係話好多，有一部分都喺度。你見佢有啲凳啊，嗰啲都喺度，有啲裝飾品都喺度。咁但係之後可能佢就可能會剷曬，會冇曬都唔出奇。咁當然啦，我哋即係普通人就比較難去到見到呢啲比較舊式嘅大宅。 係啊，就 新式啲嘅你可能喺地產嗰啲都會見到嘅，但係呢啲舊式嘅咧就真係唔係一般人。 同埋你見 到 有天井啊，佢先靚啊嘛。 係啊，佢嗰個天井喺上面仲有一層，直接由即係直接可以攞到一啲彩光，咁佢又可以即係慳翻啲電啊，咁樣即係都有少少環保嘅作用。 係，咁我哋下一張相咧又睇下啦喎。咦，這個好像劇院和好像上學的地方喎。 係啦，你就咁睇落去，好像一個迷你戲院，比迷你戲院更加迷你的迷你戲院啦。咁其實這個咧就係頭先講過啦，邵氏片場入邊其中一個試片室嚟嘅。咁咧，我記得我有去邵氏片場嗰陣時咧，其實入邊有成最少三四個試片室嘅。有一啲咧就比較舊啲嘅，即係可能有啲木嘅帆布凳啦。係啦，這個就比較新嘅，似翻啲現代嘅戲院咁嘅情況。 但呢啲有冇啲人真係想嚟收購就話，我想 keep 翻啲咁嘅凳。因為點解咧？啲凳都係由唔同時代嘅特色嘅代表，即係好似就算試片室啦，或者戲院，好多人都有 keep 呢啲凳噶嘛。 係啊，呢個我就暫時未聽到有人入去收購咯。但係我都聽過有一啲舊式嘅戲院啦，即係準備拆嗰啲咧，就會有人成排成排收購咗。 係啊，有㗎，我識嗰啲收藏家都特登去做呢啲，因為冇㗎啦嘛，以前啲凳係好得意嘅。係，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啦喎。 咦，這個咁有型嘅咧，點解好似只馬咁樣走出嚟咧？ 係啦，嗱，你呢個就咁睇落去，咦，一隻馬，一定係機械馬啦，唔會係真嘅啦。咁啊，係一個空置咗嘅房間入邊喎。咁其實呢個係乜嘢咧？其實就呢個地方而家就已經冇咗噶啦。咁咧呢個其實就係馬會其中一個即係養馬同埋訓練騎師嘅地方嚟。 即係呢個好似個展覽品咁樣。 係啦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訓練騎師，即係可能只馬就會好似真馬咁樣模擬真馬咁樣跑啦。咁騎師就會喺上面坐啦，咁樣練習。 咁我想知咧，你當時入呢一個位置咧，佢係咪真係俾你入啊？定係你自己真係諗辦法要鼠入去咧？ 其實正確嚟講咧，佢就唔俾你入嘅。 係咯，冇錯。 咁只不過係啊，即係我咁啱經過見到，咦，好似幾得意喎！咁可能咁啱又看更又可能行開咗咁 樣。你揾個光線好好喎，你睇。啱啱有光線射入嚟， 啱啱佢嗰個光線又咁啱射到佢呢個位咁樣啦，咁我又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巧合咁就可以去到呢個地方。 即係一個好似你哋咁樣一個好嘅準備，隨時有部機起身啦，同埋咧個觸覺性好強，一見到咦嗰個地方係好有特點，你就可能走入去嘗試揾揾啦。 係啦係啦， 咁下嚟下一張啦。 好， 哦呢度好靚喎。 係啦，呢度睇落去 啊， 一個夜晚嘅時間啦，咁入個建築物就有少少燈光咁樣啦。其實呢一個咧就係而家喺度重建緊翻新緊啦，應該叫嘅中環街市嘅內部嚟。咁我影呢張相咧就 因為好難揾到呢、這個，即係影到咁嘅樣，因為夜晚。好咁個位咧就我日頭就有入過去影過啦，咁但夜晚就少啦。 其實呢個位置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是、你可以影到街市佢即係封塵咗十幾年啦，佢亦都有幾十年嘅歷史啦。咁但係你對比翻後邊，原來一隻好先進嘅， 係啦，一個好強烈嘅對比 咁樣，咁就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入邊。同埋因為夜晚咧，你覺得佢有少少神秘感啊， 冇錯。 哇，即係封閉咗十幾年，究竟入邊係點嘅咧？咁樣 同埋咧，我覺得好似好靚啊，因為中間個位置可能嘅相片關係好似啲水咁泛起啲光咧， 係、哦、啊係啊，因為佢啱啱嗰個窗口嗰個位 咁啦，係冇錯。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啊，呢度都好新淨，雖然佢話廢墟啫，即係啲仲係用緊啲舊式嘅銅窗。 係啦，呢、這個其實最吸引我嘅咧就係佢本身係一個舊式嘅唐樓嚟嘅。咁舊式唐樓咧就有一啲好似呢啲咁大嘅叫做露台嘅位置啦， 係啦係啦， 好似叫做走馬露台。 冇錯係啊，其實呢首歌咧喺北角或者係棒地咧係有呢啲咁嘅舊式露台，啲人係可以細路哥咧係踩單車 啦，喺度玩啊咁樣。咁但係你見到佢而家有一扎窗喺度啦，其實應該佢創咗起嗰陣時咧。呢、這個真係一個露台係冇窗嘅，咁、當然後屘啲人可能覺得、啊、有個窗會實用啲， 係啦，或者會安全啲， 係啦係啦，咁啊整咗個窗，咁、但係咁大個咁樣嘅即係露台咧，其實我喺市區 好少見嘅，真 係已經好少見，尤其是你就算我諗你住普通一般嘅私人住宅咧， 唐樓都好少咁樣嘅咁長嘅位 置，係啊係啊， 呢個係邊個位置起？ 呢個係近住九龍城嗰個位置 嘅。哦，咁九龍城應該都拆咗， 係應該都係翻新咗冇咗啦， 係咯，呢啲好難揾再揾翻噶啦。好啦，咁跟住下一張又睇下咯喎。 嗱呢一張咧，其實都係頭先講過嘅中環街市入邊其中一個即係其中一層啦。咁你會見到左手邊會有一攤檔喺度啦，右手邊就係其中一個攤檔嗰個名嚟嘅，即係佢幾多號喺幾多檔位，咁佢叫做咩名咁樣？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記錄啦，因為就睇到以前啲攤檔係點樣分嘢啊，點樣俾個名佢啊，點樣擺個即係。裝置咁樣 係啊，因為而家政府嗰個打算咧，其實你左手邊見到嗰啲攤位咧，係大部分都會拆曬嘅。佢大概有200-300個咁樣啦，佢只係會保留10-多個嘅啫。咁其實我哋就覺得係好可惜嘅，因為佢嗰啲攤位其實好有特色。你喺香港其他地方嘅街市係唔會揾到嘅。 因為咧，中環街市係比較歷史耐啲， 係啊係啊， 同埋佢以前我哋叫做咧，佢真係喺個即係巴侯式得嚟咧，佢係其實一個好實用主義嘅建築物。 係啊係啊，因為佢喺30年代嗰陣時起好啦。即係呢個係第三代嘅街市、你仲見到佢一啲哇好舊式，以前咧呢啲 好 function 嘅 好 function 嘅嘢喺度嘅， 係。因為我呢個咧好有感情，因為咧我哋前嗰啲年代，即係我屋企人嗰個年代，以前咧曾經喺呢度做過街市咧，係、做過賣凍豬肉啊、牛肉啊啲咁嘅嘢，所以我對呢度嘅都好有感情。 咁啊，更加係啊，有唔同嘅感覺啫。 冇錯，咁啊，下一張啦。 咁你呢個地方咧，你就咁睇落去，哇，好似好工業啦，好多機器咁嘅嘢喺度啦。雖然佢已經拆咗好多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係一個屠房嚟嘅。 哦，喺邊度嚟㗎？ 咁呢個地方咧，其實已經拆咗啦，都係準備起屋㗎啦，就喺長沙灣嗰邊。 哦， 咁啊，佢都係荒廢咗十幾年嘅一個即係喺市區嘅叫做最後一個 屠房。 但係 佢真係唔似屠房喎，個形。 係啊，佢應該本來會有更加多機器同埋一啲輸送帶喺度嘅。係啊，咁但係而家你見到佢已經拆得叫七七八八啦。咁其實我影完呢張相冇耐啦，我諗一年或者一年鐘啲左右啦。咁佢呢度就開始拆卸啦。 但你當時點知道呢個屠房係即係丟空咗咧？ 其實佢喺好多年前，應該係2001年嗰陣時已經開始丟空。咁嗰陣時咧，亦都開放咗一小段時間，係俾一啲藝術家入去做一啲展覽嘅。係啦，係啦。咁你諗下，2001年到而家，哇，十幾年， 好即係丟空咗好耐。 佢其實已經丟空咗好耐好耐。咁到十幾年之後啦，咁中間當然有好多人去提出點解話哇咁大嘅地皮，你點解唔善用佢啊？點解有佢空置喺度咁耐啊？咁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出過嚟啦，亦都好多都擱置咗啦。咁到即係近年先開始真係有一個話啊，真係用呢個地皮啦咁樣。 你有咩感受？每次去到呢啲廢墟咧，你嗱，其實你都揾到佢嘅生命喺度啦，只不過可能係停咗喺某一個時刻。你覺得想帶出啲咩信息？但一張相唔好淨係睇相，即係可能你相裏面係想啲帶出啲咩 message？ 其實咧，我影呢啲廢墟咧，最主要就係想帶出其實。第一就是香港有很多這些被人遺忘了的地方先啦。第二就是原來這些被遺忘了的地方全部都很有歷史價值。當然有些是高一點有些低一點好像這個屠房一樣，你可能就想哇市區的屠房其實真的沒有了，你現在那些全部搬去，你可能聽過是上水啦，或者近住青衣那邊還有一個小的， 當然十幾米那邊啦，是不是 那些跟通常都是比較小，你大型其實已經沒有，你就發覺哇原來香港以前的歷史呢是會有一屠房在市區的，甚至佢有啲係啊，方便買賣啊，佢隔離可能仲有個菜市場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同香港歷史有關嘅嘢， 嘅生活方式有關。 係啊係啊，咁我哋就會喺呢啲廢墟入邊睇到，你可能仲會睇到入邊會留咗以前一啲人喺度做嘢嘅痕跡啊，或者如果佢係住宅，你會見到一啲人喺度住過嘅痕跡啊，佢哋嘅日用品都會喺度。咁我其實我影嘅廢墟咧，主要都係想講出一啲香港嘅歷史啦，相關嘅嘢會唔會？香港發生過一些大事是跟某一些廢墟有關的呢可能最近經常會有人提起六七暴動，會不會有一些廢墟是跟六七暴動有關的呢其實全部都可以叫做息息相關 其實呢應該我們晏啲會問一下你啲技巧點樣掌握光線你知啦你不可以帶太多儀器入去㗎嘛 係啊係你都冇可能帶到咁多 冇錯啦就要點樣把握嗰個光線呢應該下一部分呢之後你都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啲技巧咁我哋睇下下一張相喎都是香港哇这个很漂亮这个简直我都去过的。 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已经一个旧式的叫做女童院應該 我都去過。 係啦，咁你會發覺佢中間有一條旋轉樓梯係貫穿咗佢二樓、三樓，甚至去到天台咁樣。咁其實呢一種嘅建築方法咧，喺香港就比較少見，即係你可能叫做類似，你可能會在酒店入邊見到，咁但係都唔係呢種 模式。其實呢啲 係 好啱拍戲嘅， 係啊係， 即係嗰種旋轉樓梯式咧。 係啊係啊，咁拍翻啲舊香港嘅戲就真係好啱。咁但係好可惜啦，佢又係荒廢咗十幾年啦，一路都冇用啦。咁 好似喐咯，即係都會拆咯。 有傳聞過話會拆，亦都有傳聞過會話會賣，即係賣地然後會拆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實際嘅狀況咧都未知嘅。咁但係可能。會拆都不出奇因為它咁多年你要將它維修修復回其實亦都需要很大的動力起碼要很多的錢 冇錯。 咁可能呢塊地皮的擁有人佢哋亦都唔想咁樣，佢可能想賺多啲錢啦，佢未必想保留佢。咁至於幾時會拆，暫時未知嘅。佢起碼佢暫時都仲喺度。 你有冇啲揾到好多特色當時女童院發生嘅人事或者相片喺裏面咧？ 呢樣就其實比較少。我就算揾翻佢嗰個組織入邊佢哋嘅資料咧，佢揾翻佢啲舊相啦。其實都好少，譬如可能你會揾過有啲出邊，因為佢出面有個花園嘅，你可能會揾過會見到有一啲入邊做嘢嘅人啦，同啲即係細路仔喺出邊玩啦咁樣嘅相啦。但喺內部嘅相其實就比較少，可能因為以前女童院亦都唔係一個好吸引人去嘅地方啦，或者你普通人亦都唔可以入去。 因為多數都係女童院啲家庭有問題，你先會留喺女童院。 或者入邊嘅女童佢哋亦都唔想公開佢哋嘅身份咁樣，係。 咁你拍呢個嗰陣時候咧，有冇諗咧？就係譬如話，其實你每次可能都會自己後期你成立咗呢個面書啊嘛。咁啲人有咩反應？會唔會啊？ 因為你咁樣，我就引起我都走去嗰個地方去，好多人走去影相啊、玩啊咁樣啊。 其實會有的，即是可能你話啊，香港就比較易去啦，平時放假星期六日已經去到 了， 咁就算其實唔只係香港，我之後去外國其他地方咧，咁亦都吸引到一啲朋友問：咦，原來你去過台灣某個地方啊，或者日本或者歐洲咁樣，點樣可以再去啊？而家仲喺咪度啊？我都成日有人 inbox 會咁樣問嘅，咁我通常都會即係啊，原來你咁有心去，咁我通常都會好詳細咁解答啦。咁亦都佢哋會咁樣問得嘅，通常都知道。到一啲叫做去廢墟嘅守則係乜嘢？ 冇錯，咁即係有個心理準備。應間當然我哋都會講下，喂，我哋有啲咩禮儀啊，注意啲咩態度啊，甚至係啲安全嘅措施，大家都要做啦。如果唔係咧，就都有啲危險性，係咪？咁我哋留意下一張相咯喎。其實香港都很多特色的東西， 是啊， 這裡呢， 咁你看佢呢一張相，哇，好像一個很大的室內空間。 其實呢個好正喎，呢、這個好似 有 少少藝術 玻璃啦，係啦、啊，一望出去又是樹林喎，好綠色的地方喎。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咧就是在大埔區那邊的一個屋苑的私人公園嚟， 哦， 佢本身是一個私人公園嚟嘅，係俾佢某一個屋苑用咁樣啦。咁、哦、但係原來之後查翻咧，佢係有一啲法律上嘅問題，令到佢唔可以公開，係啦、 哦， 所以佢就空置咗喺度。 哇、哦，其實這個呢、這個咧個 feel 好有 Tata Ando， 即係日本嘅建築師，係 啊 嗰個 feel， 你都覺得係 好似噶。 啊、 我一去到就發覺哇咁似嘅，咁就影咗呢一張相，即係呢一張係其中一張。 有咁同感。 係啊係啊， 呢、這個這個位好靚，其實真係嘥咗。 咁佢除咗呢個位置之外，你見到出面有一個樹林，前面其實有一個人工湖嘅。咁、 嗯、 你諗下，佢嗰陣時其實都幾大工程去做呢個公園，或者去吸引一啲人去買呢個屋苑咁樣。咁但係原來因為之後因為一啲即係法律問題，令到佢唔可以放。 屋苑嘅人都唔可以用。 全部人都唔可以。 咁樣咁咪嘥曬喎。 係啊係啊。 哦，真 係咁啊，覺得真係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你呢、這個空間實在係安靜，睇下書，飲杯咖啡已經 係啊係啊， 好 或者你去行下跑下步，其實都係一個很好嘅地方。 冇錯，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啊，這個我都好中意呢張相。 嗱、啊，呢、這個你就咁睇佢啊，左邊遠處好似有個燈塔咁樣啦，咁啊又係有啲外國 feel 啦。你睇佢側邊。應該是一個離島，因為它好像被海包住咁樣嘅。如果就咁講，你可能啊唔知道原來香港有咁嘅地方喎。 叫咩名字啊？ 咁但係呢個地方咧，其實就叫做橫瀾島嚟。 嗯，我都冇去過。 咁咧係一個香港好近即係再出就已經係南中國海咁樣嘅地方嚟、即係好近邊緣嘅地方嚟。咁、佢上面有一個古蹟嘅燈塔啦、 你點樣去到呢度咧？即係搭街道？ 冇嘅冇嘅冇街道去嘅，你要包隻船去先去到。 哦 係啊， 咁犀利啊！咁我要等你拍完就上翻船走咁樣咯。 係啦係啦係啦。 哇！你拍幾耐咧？當時起 咗呢個地方都拍咗幾個鐘頭嘅。咁、因為咧，我一去到呢個地方，其實咧初喺網上面揾到呢個地方，見一啲相啦，喺地圖上面見到啦，咁我發覺咦呢、這個地方有啲熟口面，跟住諗下諗下，咦佢有啲似日本嘅軍艦島喎、因為都係一個島仔，上面有好多建築物喺度啦。咁、曾經有好多人喺度住過，雖然呢度唔係好多人住過，但起碼佢曾經。是有人住過、有人駐守的地方啦。咁、後屘再找翻啲資料原來、以前的燈塔咧，即係喺應該係90年代前啦。呢啲燈塔全部都要用人手去操作嘅。咁、其實打後咧，而家咧，包括而家已經變咗自動噶啦、上面係唔使駐守。 但係佢當時有啲咩人喺度住咧？嗱，你個地方你見到咧，呢、這個島應該係呢個位置先有人住嘅啫、其實應該都係冇人住嘅。咁佢點樣提供佢自己日常飲食啊、水啊？有啲咩人會留守呢度咧？當時 咁咧，我嗰陣時咧就揾資料嗰陣時咧，就揾到一篇訪問，就訪問翻以前曾經喺度駐守嘅人員嘅。咁、原來我聽翻佢睇翻嗰篇訪問講啦，係好耐好耐之前，即係開埠冇耐之後咧，其實有軍人喺度駐守添嘅。因為咧，我喺周圍行、周圍影相嗰陣時咧，亦都發現佢係有一尊嗰啲以前嗰啲大炮喺度嘅，咁樣。咁就唔喺呢個位嘅，喺另一個位置。 即係真係有防守作用。係 啦，有防守作用嘅。咁另外到之後啦，可能七八十年代打後咧，其實就會有一啲管理燈塔嘅人喺度啦。即係話即係可能你因為燈塔其實係24小時要著住燈，如果唔係啲船經過見唔到你咧，就可能會發生意外。 冇錯啦。 咁於是嗰啲人咧就要24小時有守住。 咁但係有冇水源咧？嗱，你既然有個建築物，一定有水源，有可能有廚房、廁所用噶嘛。 咁原來咧，佢以前咧係冇一啲即係水底電纜。或者水底的水喉是供水或者供電給他們、於是他們怎樣有水呢就是靠落雨的時候他們頂樓會有個水缸儲水、 哦、這樣儲不定、 另外呢我拍這個位置的背脊其實還有一個建築物是一個發電機組來的、即是一個機房的東西來的原來就他們靠 自給自足 自己發電，自己儲埋啲水咁樣喺度。咁、但係你上去做嘢，其實唔會每一日六點鐘收工嘅。咁即係話，我睇翻篇報道講，你一上去其實就做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甚至幾個月。因為譬如你好天氣，當然可以埋到岸啦隻船，但如果唔好天打風或者落雨咧。其實就未必埋到岸嘅，咁於是佢哋一住咧，可能喺上面住講緊係一個月啊，或者甚至 即係佢哋補給咧，可能真係要靠啲船補給啲物資俾佢哋，因為佢哋冇得買嘢㗎啦。 佢哋冇啊，亦都走唔到嘅，可能都。 都企滿喎， 係啊係啊， 幾個月如果唔喐得喺嗰度都 係。係啊，我睇佢哋邊部都講，佢哋上面真係冇乜嘢做啊，自己可能揾啲地方種下嘢啊，玩下 pair 牌啊，打下麻雀咁樣，係靠呢啲娛樂咁樣嘅啫，係啊。 嗯，好，咁我你真係都好有趣呢個經歷。咁當時有冇同朋友一齊同你一齊去嚟呢個地方？ 哦，呢個都有嘅，係啊係啊。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相就睇下咯。嗱，除咗呢個應該係香港，先我哋講曬咁係嘛？啲香港，咁呢度嚟到咧唔係香港地方啦， 係啦， 咩地方咧？講下。 呢個咧就係日本嗰邊嚟嘅，佢近住係名古屋嗰邊啦，大概係。咁咧呢個係咩咧？你就咁睇落去，哇！呢個建築物好似都幾大喎，因為我都係用 好似醫院咁樣。 我用航拍去影嘅，咁樣先影到咁大嘅環境。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山丘上邊嘅酒店嚟嘅。 哦，酒店。 係啦，咁佢呢個酒店咧，其實曾經咧都即係好出。名是一些貴價的酒店的、 叫什麼名字請問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這間酒店的名字我就不太記得、但是我找 日本哪裡、 名古屋那邊、 名古屋 的、哦、我找了舊資料原來它、有多久以前呢就大概應該是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它很出名的、甚至 都挺貴的但之後呢、就因為一些、食物中毒的事件、 就荒廢了 未至於的 名譽 失了 名譽就失了 所以人們就不來了 漸漸漸漸就少人去了跟住到九十年代尾我記得好像是、它就、冇再喺度經營啦，咁樣咁其實揾翻啲資料都覺得幾得，因為我揾到嗰啲當然係日文啦，但其實我又唔識日文嘅，咁我都係靠 Google 同我去翻譯咁樣，咁我查一查，再睇下睇下，跟住睇下可唔可以翻譯到一啲，咁慢慢去估翻佢嗰個資料出嚟。 你當時留咗幾耐喺呢個地方？ 呢度咧，因為揸車過去，即係喺名古屋揸車過去咧，其實都。個幾兩個鐘，咁去到之後都留咗我諗兩至三個鐘啦。因為我除咗喺入邊影相啦，另外仲會用航拍拍一拍佢外圍嗰啲即係唔同嘅角度去影一影佢啦，拍啲片咁樣。 咁但係佢丟空咗咁耐，有冇人看守？或者佢哋有冇咩計劃？你有冇即係上網再查到？其實佢哋會點咧？嗱，呢個地方真係好大喎、你睇到。 係啊，佢呢個地方咧，我上網再揾翻啲資料咧，其實佢哋暫時都。都未有咩計劃去做嘅，咁我去嗰時亦都冇人去看守啦。你睇佢，哇個地下嗰層其實已經生曬草啊，甚至生咗入去個建築物嘅入邊咁樣，咁亦都冇人看守啦。咁可能佢係個位置嘅問題啦，即係你諗下，係啦，第一比較偏遠啦，第二喺個山崗上面，你就算要做任何工程，其實都係有啲難度嘅，即係你可能要花好多錢 啦，各方面嘅嘢。 係啊，係啊，係。咁所以我諗佢未來嚟緊嗰段時間，佢都會一路荒廢喺度咁樣。 咁就嘥咗，其實因為你日本一樣都有啲叫做即係露宿者啦，或者其他人，其實佢哋都可能需要一啲地方去棲息啊，去運用。 咁可能呢個地方真係太過偏遠。 係，我諗都會係。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咯。哇！呢度好有詩意喎，呢個位置。 係啊，佢又落曬雪，落咗雪啦，咁啲樹又冇曬葉咁樣，那個場景係幾特別嘅。咁我初初咧，亦都係因為呢個場景咧而想去呢個地方，即係我想望 邊度 嘅 地方。 呢、這個咧就喺北海道嗰邊。咁、北海道咧你可能聽過札幌呢個地方一定聽過啦。咁、佢再上少少，其實另外有一個叫羽房嘅地方。 哦，我都聽過。 咁佢羽房呢個地方其實以前咧就係一個煤炭礦場嚟嘅，即係佢附近。羽房是一個小鎮但它的山區其實是一個煤炭礦場是有幾個礦場在這裡這個呢就是其中一個其中一個礦場入面的宿舍來的你看到它旁邊那兩排樓其實全部都是一些以前在做事的人的宿舍來的 你又配有沒有拍到一些特別的東西譬如人們可能還掛一些衣服、或者它是一個宿舍嘛它當然有些宿舍的設備、或者你真的在一個即地方的時候它可能有些以前的工廠工具的東西有沒有發掘到在這裡找到呢 其實佢除了呢個宿舍啦，側邊咧仲有少少其他嘅工業設施仲喺度嘅。咁、至於宿舍入邊咧，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清得七七八八，即係可能因為佢係一個宿舍啦，佢唔係一個長期嘅住宅，咁所以啲人走嗰陣時候都大概會攞曬啲嘢走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喺其中一個房入邊咧，都見到有少量嘅物件喺度，即係會見到有啲衣車啊，有啲櫃啊，有啲舊嘅可能係啲招牌啊，或者佢哋可能會叫。哦、我看到有一個、宣傳單張就是叫啲煤氣叫啲火水、或者啲日常用品嗰啲柴米油鹽嗰啲咩鋪頭。咁佢我睇翻佢嘅地址咧，原來就係我頭先講個叫乳房嘅小鎮喺嗰度嘅，即係話佢要打個電話去嗰邊，然後咧就嗰邊就車啲物資上嚟呢度。咁、嗰個小鎮嚟到呢度其實幾遠呢、我記得我揸車過去呢個地方咧，其實就大概要個半鐘頭到啦。咁因為落咗雪就可能會慢少少啦，但係即係冇落雪可能一個鐘頭左右咁樣。 嗱、等陣間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咧，再繼續講下呢個地方。你可能會遇到相同嘅志同道合嘅朋友，甚至日本嘅朋友、因為可能都有啲人好似你咁好有興趣影噶嘛。咁或者翻嚟咧講多啲啊，你呢啲經歷裡面可能有洗費啊，你又會住喺邊啊？你點樣安排你嘅行程？就等大家又知一知，好嘛？ 好啊，好啊。